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又翻嚟录音啦。今日我哋又情商咗阿笋哥翻嚟嘅。 今日谈咩好咧？ 两岸关系。 有冇嘢讲先？ 阿笋哥有一段两岸关系好得意啊。 哦，咁啊，我讲先啦，咁样。 好。 我讲完你有冇嘢讲噶？ 啊，搭下嘴啦， 就咁话啦。咁啊咁嘅，就话说咧，我个 friend 咧就做一只高级香水品牌啊。咁樣呢就喺裏面做會計仔咁樣啦。 男定女 呀？男仔嚟嘅。今日香港。咁樣嗰間公司呢就國際公司嚟嘅。所以澳門都有分店咁樣。咁有一次呢咁啱個女仔 training, 就嚟香港 training, 就解即係要有啲 product knowledge 先可以做 sales 咁樣。咁樣呢就兩個人呢就見咗幾次咁啊拍拖咁樣啦。咁本來呢啲嘢都好 平常。好平常。即係細路仔拍拖。 即係好似。 你攞咗幾多歲啊？ 我老友咪同我咁大咯，廿零岁啦， 廿零 岁，即系好似两只乌蝇咁样，突然间喺天空 一黐埋就屌閪 啊！其实就系男女女都不过系咁啫。 系。 咁后来我 friend 咧就两三个礼拜，即系你知道去到我呢个 age， 即系二十 late twenty 啦，即系廿度问呢啲，即系拍拖好容易就倾谈婚论嫁咁样。 系。 咁啊上到屋企，咁啊同老豆老母饮茶食饭咁样啦。 系咪拍好耐噶啦？ 唔系。即系差唔多好似一个月松啲就上咗屋企噶啦。 啊，之后几时话结婚啊？ 哦，未讲到呢度。 啊， 咁然后咧，突然间咧有一日咧，佢收到白毛电话咯。佢就话：你知你搵嘢多噶啦，你知你衬唔起我个女噶啦。我个女大把人追，你无谓误佢前途啊。 唔系啊，唔系你老友搵好少钱嘅咩？会计？ 咪万零蚊咯。 万零蚊都叫少啊？你想点啊？ 咁個女仔又係萬零蚊咁 啊！咁想點啊？屌你一半 個 女啊！ 跟住然後咧就我 friend 咧就收緊線，係咁然後咧就以我咁收緊線啦，即係冇嘢講啊！屌你咪即係你知道男人最雜嘅俾人睇唔起， 啱 一有人睇低自己咧，其實咧你唔可以反擊咧，你個即係你個 negative 嘅 energy 又好勁啊！咁啊過一陣打翻電話俾白毛，白毛。其实要几多钱呢？几多钱你先开心呢？即系其实如果你讲有一个数就可以娶你个女嘅话咧，即系其实即系讲到白啲，如果你系买女嘅话咧，咁你就话个数俾我听咯，咁样。咁然后咧，即系你 唔使理佢啦电 话。你听到呢度你都觉得佢其实都系好有诚意沟通。 啱啊，系啊，你讲个数出嚟，大家即系倾讲啱个数咪得咯。 即系呢啲嘢唔需要俾个女仔知噶，咁样。咁后来阿白友咧就话。都至少几百粒咁样啦。咁然后我 friend 话：，几百粒咋？喂，喺香港唔肯系钱嚟噶啦。即系佢话，即系你唔好用你个，即系呢度香港嚟噶，白毛吓。即系然后就即系大鸠完佢之后咧，收紧线咁 样。 即系我心里边都会谂啊，即系唔系即系我听完呢个古仔之后咧，我都觉得好好笑。即系。而家嗰個即係兩個人，佢哋分隔兩個地方。其實我諗佢媽咪咧，真正嘅問題咧，唔係個男仔揾幾多錢，而係真正嘅問題就係兩個人分開咗。如果萬一要到結婚嘅時候，個女仔一係就嫁我香港，一係咁就要離開自己嘅咯喎。咁如果一係咧就係、是、個女仔咧就即係個男仔嫁過嚟香港澳門。大家知道澳門而家咩景㗎啦？ 即係去到最高點應該係落㗎啦，而家就 即係澳門而家 啲賭台十室九空， 係咯，收得一張得一張，即係根本就唔係 個波吹到爆咗咯， 吹爆咗，即係唔係以前嗰個環境嚟㗎啦， 個波吹爆咗。 咁即係咁啊，個 friend 係冇可能就過澳門做嘢，即係冇可能話喂，好似以前咁樣，即係前一輪咪好多人。香港人翻咗澳門做嘢嘅， 即係買啊翻過去。 屌，咁啊好多 friend 炒咗翻嚟啦，又係 咩？ 係啊，即係啲 friend 做 surveyor 嘅，即係做嗰啲叫做勘察工程嗰啲人啊。佢做 surveyor 做咗一輪之後又翻嚟。 冇啦，嗰邊冇 曬工程啦，即係佢話最後一水工程都做好咗啦咁樣。咁兩三年前咁啊賺完咗。咁啊都唔係好多，兩萬零蚊個月。咁啊，咁佢又同我講，佢話而家上面個景真係唔好喎，即係你仲諗住喺嗰邊發達，咁啊黐線嘅。係咯。 嗱，我你仲有嘢講啊？ 冇啊，我咪 嗱、啊，我睇呢單嘢啊，順哥，你刺激到我諗兩個故仔俾大家聽一下。 嚇！ 有一日咁咧， 我就聽到即係聽去食嘢啦。咁咧有一個師奶就講：，哇，阿昌啊，好孝順啊，將啲錢啊俾曬阿媽噶。嗱，呢啲啊孝順仔啦。即係講真，點解呢啲人會咁樣？因為貪錢，同佢唔係賣女咁簡單。你俾得一次，佢一樣會淹你第二次。佢個眼裏邊淨係睇一樣嘢，錢。我個女今時今日揾萬零蚊，佢可能淹曬佢個女。即係，喂，你咁多人追得㗎啦，你同啲男仔食飯，男仔出㗎嘛，你份糧俾曬阿媽使㗎啦咁樣。即係可能呢啲係咁嘅人嚟嘅。咁佢左淹右淹嘅時候，你嘅份糧萬零蚊，我個女應該係嫁啲十鳩幾萬㗎嘛。嫁你呢啲咁嘅柒頭皮，屌你老味嘥撚氣咧！我講一個故仔俾大家聽。我有一個親戚。咁咧就真係嫁咗一個，佢就做化妝品嗰啲即係 counter 嗰啲 sales 嘅，咁就真係嫁咗一個富豪，就真係住飛鵝山，但係有一個問題，即係佢喺我哋面前啊，梗係認屎認屁，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啦，哇！你去邊度食嘢未啊？我帶你去啦。有一日見到佢老公一出嚟，佢老公一行出嚟又喺間餐廳，佢啊平時認屎認屁嗰種態度即刻收斂曬，鵪鶉咁樣。咁原來咧，後屘聽翻即係我啲親戚講咧，因為我同啲親戚係零聯絡噶啦，咁都聽佢講就係話，原來佢係做人阿姨嘅，即係因為你靚，我買你翻嚟屋企，你係阿姨。平時咧屋企唔好阿芝阿祖摩洛哥，你出聲打沉你，原來幾次噶啦，即係口種面種唔係一次半次啊，即係原來係好多次佢阿媽，即係佢阿媽呻出嚟嘅，同啲親戚講，有時口種面種咁打沉你翻嚟。你住得飛鵝山，你就要付出咁嘅代價。 都係嘅。 講真一句，我翻嚟打你，你有咩還拖能力啊？啱唔啱先？你報警啊？冇所謂㗎，聽日咪大家，聽日你咪走咯。 但係分你一半身家喎。 你夠唔夠要啊？ 佢冇結婚。 佢有結婚，啊冇結婚冇結婚。 哦，咁係咯，即 係。唔係，但係如果有結婚啊？ 雞嚟啫，即係。 你夠唔夠膽要？好老實講，我有兩億身家，我分一半俾你。我告诉你在你额头头壳顶后面开个窿不用一百万。那我会不会分一半身家给你先？你够不够胆要啊这一半？有时有些东西不是说啊是啊我去到即是这个位置我就去抹到人家一半身家。有时抹人身家你都是不敢要的。即是讲一句朱玲玲当年不是跟边个离一分的。啲人就说啊他可以分一半身家有这条路。在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分一半身家是很简单的事。啊你有二十万我分你十万你那十万代得真是代代平稳。人家一个富豪富两代人家分啊霍家少爷现在有一亿你够不够胆要他半亿。我告诉你你真的走出街的时候第一小心看车第二你小心后脑的无啦啦凉浸浸。人家打你一枪百零万。你代唔代得揾啊？嗰啲錢曬鳩氣啦！人哋去到嗰個位置，上得咁高嘅位置，睇你只係一個器官，唔係一個人類嘅。即係你唔同我哋啊嘛，我哋窮啊，老婆同我一齊捱，我仲可以 都有啲愛情， 都有啲愛情可講。你嫁我嗰日都知道我係富豪，你先嫁我，我唔係同你一齊捱出嚟噶。你真係翻嚟十隻手指唔使掂任何嘢，生兩件就係做少奶奶，你斗領都唔敢要人哋啊！好老實講，係人哋俾你，你都唔夠膽要啊！人哋喺大陸嘅影響力，好老實講，你平時出國旅行，你小心啲戴定個頭盔啦！你唔使去邊啊？意大利屌你個咩黑手黨做嘢，我諗你個身啊，屌你射到成身去機關槍咁啊，成死屍都認唔到係你啊！呢個第一個故仔，第二個故仔我講俾你聽。话说有一日，咁咧我个同学咧当年咧就同一个医生嘅学生拍拖，咁个医生学生个老豆咧打电话俾佢，喂阿仔，嗱我就系阿边个边个个老豆，你系咪同我个女拍拖啊？佢话系啊，你衬唔起我个女啊？嗱我咧就做嗰啲乜乜乜处嘅帮板嘅，大家一齐出嚟倾下啦。咁我个同学啊，梗系好惊啦，喂佢叫我出嚟倾下，我话梗系出嚟啦。你出到嚟之後就報警，就話佢恐怕刑事勒索，咁我 friend 梗係唔夠膽咁做啦。咁屌你老味，講真一句，你叫人出嚟傾做乜啫？細個人哋拍拖，關你難事咩？你話五人前程，講真一句，你個女係做醫生啫。而家醫生你攞嚿磚頭飛落去，屌你死幾件啦！而家醫生已經唔值錢噶啦。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係唔值錢嘅係咩呢？大家喺四川賑災。 香港出過幾隊醫療隊，每一隊可以唔夠一個禮拜俾人攀翻落嚟，點解啊？我哋全國最好嘅精英喺曬度，要你班垃圾做乜嘢啊？香港嘅醫生同我哋內地醫生有咩唔同啊？係仲衰過內地醫生啊嘛！全國嘅精英喺度，你識啲咩啊？你可以做啲咩啊？鍾南山講一句嘢，香港啲醫生可以講啲乜嘢？ 鍾南山係咩嚟噶？ 中大陸嘅傳染病學教授。大陸而家嘅醫療態度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大家上網 search 下。中國而家有兩樣態度係香港不但止冇，仲係落後過人哋。中國而家去任何嘅落後地方都有派醫療隊伍去嘅。點解？嗱，譬如也門內戰綿連咁多年，也門由內戰到而家，中國嘅醫療隊伍係未撤離過嘅。點解？佢哋可以喺當中攞經驗，邊啲地方嘅外科手術可以最先進？戰場日日切，日日做，日日割，日日搏，你係咪最叻啊？最熟啊？ 同埋風險成本低 啊！你死咗抌出街啫，佢係咪都死㗎啦？呢個係一個好嘅地方嚟㗎。逢係外科手術最先進嘅地方，一定係戰場。 所以我哋以前中國偉大嘅魯迅啊，以前都係。啱啱醫學畢業之後就去做軍醫， 係軍醫係稱到你個人係最 同埋硬淨， 係最硬淨同埋最純熟噶。我有個朋友， 即係好似做個雞就唔怕狗精一樣。 係，我有個朋友咧就聯針好快嘅個醫生。咁佢講過一個實際例子俾我聽，佢話當年喺馬嚟做連剪、連聯、連接生，五分鐘，九分鐘一個症。我話係咪做得好核突㗎？咁佢話佢笑一笑，咁我有一次見過佢聯針，哇快到不得了！做啊我呢行咁耐，啲人都應該廢武功，但係點解佢外科咁熟咧？我問佢，哇點解咁叻？佢話當年我問愛爾蘭做嘅咯，愛爾蘭最多咩啊？軍醫，愛爾蘭共和軍啦，呢度爆兩個菠蘿，嗰度啊中幾件，中槍中幾件，嗰度啊俾軍刀刉到屌你老味，亂幾百針，咪日日就係咁做。佢話嗰啲症係推入嚟急症室唔停㗎，佢話甩手甩腳 ，free 總之係即係砌模型咁砌，你日砌嘢砌就會熟啦。中國喺也門嘅醫療部隊咁多年都未撤離過，中國喺剛果喺北非喺非洲嘅影響力，喺呢、這個嗰、那個叫做緬甸嘅影響力，點解可以咁大？就係、是、中國嘅救援部隊第一去到救佢哋啦，震災啦，俾錢啦，同埋一樣嘢就係佢嘅醫療。咁耐以嚟係未撤離過呢啲地方，中國點解要俾啲錢？就係、是、因為要 train 一班最叻最叻嘅醫生。逢係喺呢啲地方，你見其難雜症見得多，環境惡劣，設備少，咁你做嘅嘢就自然係你嘅手藝好純熟。香港醫生，我話俾大家聽，而家最叻做咩咧？嗰撚嘢乜撚嘢微創啊，懟支嘢落去嗰啲，屌你老母失敗仲咪劏開肚咯？原因就係廢陰武功啊！你見而家香港好多醫生都係廢武功，因為少咗啊嘛。 冇手工藝。 係啊，因為香港咧而家好得意㗎。我哋嗰度咧，即係有啲醫生一見到炒車之前，我聽翻牛醫生講咧，即係希望調去邊啲醫院咧，嗰啲大醫院咯。一炒車啊，之前嗰啲你有機會睇，有機會掂喎。好多醫生連畢業到而家都可能未見過一單大鑊嘅炒車，甩手甩腳都可能未見過，真係，因為少啊香港。你去嗰啲戰場，哇！屌你隻手條雕揈個水樓大撚個乒乓波咁樣，隻手大個水樓大撚個籃球，即係呢啲地方係見得多就自然做得多。咁你手工藝就自然就熟。咁中國嘅醫生仲有一樣嘢係咩咧？大家上網 search 下一間叫中南美洲醫學院，全世界最多醫學生畢業，亦都係最手藝最 top one 嘅地方，就係中南美洲醫學院。他們當年成立的人就是哲古華拉，哲古華拉當年就因為哲古華拉是醫生來的嘛，哲古華拉和卡斯特羅，那呢他們兩個是醫生來的，那就發覺這個不是卡斯特羅不是醫生，哲古華拉的拍檔是醫生，但是當年革命的時候就瓜老陳，那三個人一起搞革命，卡斯特羅不是醫生來的，我記得卡斯特羅不知道讀經濟還是讀什麼東西，忘記了，那他們兩個就覺得一件事，就是中南美洲的醫療太差，因為哲古華拉由細到大都有哮喘，咁佢當年嘅哮喘藥又俾得少，即係佢哋就覺得一樣嘢，我哋搞革命之後就要即係將醫生個比例提高，所以中南美洲古巴嚇，古巴嘅醫生比例係人口裏面最高嘅全世界。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 guarantee 三樣嘢噶嘛，免費教育、免費醫療， 係， 同埋仲有一樣唔記得咩嘢，係，總之係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佢哋係 guarantee 嘅嘛， 係。中南美洲醫學院是 train 最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醫生，亦都是在世界第三世界救災裏面比無國界醫生更加去得多醫生的、醫學院。他們的、覆蓋範圍是有些連無國界醫生都不敢去的地方，譬如、也門，也門戰亂這麼多年，無國界醫生入過幾次而已，因為他們的態度是濫殺，即是他也門的態度是不理你是什麼，總之就見到你不同色就懟冧你。咁因為中南美洲醫學院出嚟嗰啲都係有色人種嚟咯，嚇鬼啊！屌你老味中國人啊！再唔係就係一啲窮鬼國家，也門都冇人去讀嘅。咁因為佢哋個清嘅方法係點咧？唔收錢，即係呢樣嘢係最好嘅。去中南美洲醫學院係唔俾係唔使錢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哇醫學院收好貴，中南美洲醫學院係唔收錢，但係要嘅國家保薦，即係要你國家推薦去讀嘅，即係唔係話盲目黑就我去考就俾你讀噶啦。因為共產國家佢係需要你國家保薦你去讀嘅，斗領都唔收嘅。讀嘅時候，讀完之後嗰、那個好多醫生就係去一啲戰亂嘅地方去實習，所以中國而家好多醫生出嚟嘅手藝係好犀利嘅。點解香港有啲醫生上到去佢烹嚟就？你識做啲咩啊？你香港好多醫生有啲嘢未見過嘅，你高科技嘅嘢見好多啦。高科技有部機就識啦，你係識部機唔係識個做嗰樣嘢啊嘛。等於而家有啲人。而家香港好多人都用一部嘅心電動機就係點嘅咧？一個 pad 好似燒烤包咁大嘅，咁有兩塊 packing 紙，咁只要你貼落去之後，你聽部機講啲乜，佢就叫你放電同唔放電，普通 layman 都適用。呢啲咪學懶咗你個人咯。部機冇電，你點啊？嚇嚇冇電喎、啊，點啊？抵你死啦！冇電，要猜咩心外按壓？唔識啊，冇教啊，屌部機冇電。電力唔係度度有噶嘛，做手術你唔可以 guarantee 嗰度一定有電噶嘛，大佬，即係好多地方做手術係可以冇電噶。咁你中國有啲地方有啲戰亂嘅地方因為冇電，所以中國嘅醫生可以清到好。 咁香港嘅醫科生係咪越嚟越垃圾嘅咧？其實 我見 係，即係但係我聽講即係譬如話以前嗰啲香港嘅醫學生其實都即係香港讀醫係讀七年噶嘛， 係 讀完七年再要去實習四年。 是 咁即係四定六年唔知道。 四年 即係其實用 四年。唔係讀四年實習四年，即係實習八年，兩年 houseman 兩年唔係兩年 surgical 兩年 medical 嘛，讀完四年畢業咪八年咯。 即係其實都要最，即係佢哋已經係最頂尖，仲要花八年去。 唔頂尖，香港醫學生唔頂尖，最頂尖嘅醫學生係我自己睇內地，刻苦耐勞，好多嘢機動性強，唔係少爺兵。香港好多少爺兵嚟啊！ 咁但係咁樣可唔可以咁樣比較呢？即係譬如話要去處理、一啲高嘅 technical， 即係去處理一啲高技術嘅項目嘅時候咧，香港會比較好一啲。 你錯啦！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高技術嘅項目，你係只要需要了解個 instruction 點做，你只要需要一兩個鐘頭嘅啫。即係嗱，譬如有部機你需要去識，你讀咁多書看圖識字嘅話，揸本 instruction， 而家好多都 user friendly 㗎啦，幾分鐘睇完本嘢，我同你都識。不需要技術的，反而有很多事是需要你實習去做的。舉一個例子，例如有些即手術，你是需要很高的手藝去到將一些東西聯埋。譬如那時候有一件事就是牛醫生發生的，不過就不講了，他聯某一個部位，因為他當時發生意外。 他聯自己啊？ 不是，人家啊。一個人要聯一個、部位在身體裡面的。咁佢伸咧手又亂得幾次都亂唔掂，咁之後再揾佢阿 head 聯，佢阿 head 都亂唔掂，就要去 call 個即係教授翻嚟聯，個教授都要做一個幾鐘頭，因為唔做慣啊嘛呢啲，即係同埋喺入邊我伸，即係我做嘢嘅位置可能得一隻手指或者兩隻手指咁多，都撐唔大，咁冇辦法，咁呢啲係靠你純熟嘅經驗去做翻嚟嘅。咁呢個係即係要靠經驗，唔係靠高唔高科技。有更高嘅科技你都做唔到嘅，因為唔係靠高科技去做嘛，係靠你兩隻手去做。咁、我哋行即係呢啲係題外話。 題外話講咗好多。 咁即係講翻呢個即係兩岸關係。呢、這個女人擺到明係貪錢嘅。如果一個人佢係咁貪錢，你個老友就算同佢女結咗婚都係冇用，佢繼續都係淹你錢。同埋一個人個視覺咁短係冇用，百零萬，好老實講一句，你翻兩番就可能翻到嚟。香港你炒股票你夠腳百零萬唔係錢， 但係你個態度就係諗住一個和青心態，人哋有幾多我梗係揦開幾多先啦。屌我個女啊！屌我諗住生出嚟咁傻啊，梗係諗住賺錢。咁樣你又不如唔好叫佢去做雞啦，做雞都賺唔到多錢啊！屌你老尾，你真係不如去當鋪或者咩按一按佢，睇下攞一筆錢去賭場賭撚咗佢算撚數。呢啲人個心態佢根本就係、是、眼裏邊淨係得 S 兩棟錢錢錢錢，佢唔當一個人係一個人。譬如佢唔會尊重你係一個少年人，或者你真係有機會去 所以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啲老豆老母都戇鳩嘅啫。即係而家咩？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咧，其實後生就係、是、喂大佬，我朋友都港大畢業。中國日本比較，即係中日比較科出身。識日文、識英文、識普通話、識廣東話，都叫四個語言啦。都叫三個語言啦。跟住然後後來會計揾到錢，再讀多個會計 master。即係佢點解今日都係揾萬零蚊呢？係因為佢想喺中間轉啊。佢原本唔做會計嘅時候，佢揾到萬八九蚊嘅啦，即係喺我呢個年紀裏面係算唔錯嘅已經。講緊嗰個年紀係廿四五歲嘅時候喎，已經係唔係講到而家呢個年紀喎？即係有時我覺得即係一個咁嘅後生仔，你睇到佢個即係佢之前個背景又咁好，有咁嘅學歷，有咁嘅鬥心。 唔係嗰啲人根本。你講嗰啲鬥心，佢阿媽唔會放在眼內，佢阿媽淨係要講目前嗰筆錢係有幾大。呢啲人係眼光短淺，不但止冇氣度、冇目光，佢唔單止唔會成功啊，亦都唔會賣得出佢個女。你老友啊笨啊，應該將呢單嘢講俾佢個女朋友聽，就係話嗱，我而家呢單嘢咁衰，我同你分手，因為我接受唔到你有一個咁嘅家庭背景。即係如果你朋友講得出呢番説話，我覺得佢仲應添。即係你咪等佢自己恨下錢咯。即係好老實講一句，我當年我話俾大家聽，我中學有個同學，咁咧佢就好撚打波嘅，嗰條女咧個阿爸，即係佢好細個拍拖，咁咧就係話即係佢阿爸阿媽都嚟嘈過啦，嚟學校，哇有冇搞撚錯啊？你先生俾我個女拍拖，我個女第日啊點飛黃騰達㗎？唔會嫁呢啲咁嘅鄉下仔，屌你諗咩？之後個女未係嫁啲鄉下仔，唔係鄉下仔添啊嫁，佢個女個而家個老公係做咩咧？整影印機，影印機維修。咁啊！屌你老味，咪又教呢啲嘥卵气啦！ 即系其实做人拍拖结婚，噼里啪啦，即系人同人 啊！你要讲个缘分咯、 啊，即系就开心啊！系啊！喂，其实咩工都有人做噶啦。 啱、 啊。喂，数字嗰个都有个伴侣啊。 啱啊！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有个师兄，即系细个玩嗰啲童军嗰啲咧，有个师兄，咁佢又沟到一条女喎。 系。 啊！呢个古仔有讲过啊。佢溝咗條女，條女咧就係、是、黑蚊蚊嘅， 未講過，未講過， 唔靚嘅， 未講過你。 咁樣咧、個男仔咧個阿爸咧就係、是、做康間嘅，個女仔個阿媽咧就係、是、倒垃圾嘅，兩家都係單親家庭嚟嘅。咁咧，但係咧就嗰時候咧啱啱就大家即係你嗰啲 community 聚會完之後會散隊啊嘛，走嘅時候咧，咁、那個女仔過嚟接佢。接佢嘅時候咧，個女仔咧就著咗一件衫，條領好鬆嘅。咁然後咧，佢就扯咗個膊頭出嚟，好似半截咁樣。即係你見到佢嘅時候咧，覺得啊，即係嗰個男仔叫阿財啦。你見到其實咧個女仔咧都係冇乜，即係你見到即係大家冇錢人啊。即係可以做出啲乜嘢啊嚇？咁但係佢將佢個石哥跟住個膊頭都露埋出嚟咁樣，咁喺啲朋友面前又好似啊幾大方咁樣啊，都幾靚喎咁樣。咁然後咧就走咗之後啦，咁、那個 friend 就去幫佢阿媽一齊倒垃圾咁樣。咁佢阿爸咧走去同嗰個女仔個阿媽講話：，哎，我個仔啊唔可以同你個女一齊㗎，乜乜乜七七咁樣。咁然後嗰時候我哋啲朋友大家聽到都覺得，哎呀，屌戇鳩啊！你呢啲叫咩啊？即係叫咩？琴佢笑青蛙，真係屌你咪做自己做康奸嚟，人哋倒垃圾點咪差唔多咯？即係門當户對啊！就算唔係門當户對啊，屌你咪即係兩個後生仔，大家有個咁差嘅，即係上一代其實唔係好努力，搞到今呢代都唔係即係大家都土頭土路咁樣，喂，我係鄉下仔，我想噶，屌你揾多啲錢，我咪唔係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個 family 個 background 都唔好，即係你點會諗住成日去高攀另外一個 class 咧？即係難得同埋佢哋兩個仲係 咁中意大家。 係咯，即係你見到，其實好難嘅。你叫香港個女仔，佢可能真係扮靚啲。咁但係佢。 佢好多佢嗰種露個膊頭出嚟咧，嗰個動作咧，其實係。是在你令到你朋友眼中都很有面子的、你都是你想想那咁其實就是咁少的事其實都是很人識做的、我近排有個朋友也是很大鑊即是他的阿爸媽呢即是女仔的阿爸媽呢就是某中國的官方雜誌的編輯來的 哇很有水 平、不是即是 很有權力 幾百萬身家嗰啲咯，即係中產啦、啊、香港。咁、你做咗咁多年，做到總編嗰啲啦。嚇、啊！咁我 friend 咧個老大坐緊監喎。咁、然後咧，我咪話：屌你咪！即係佢問起呢啲嘢，我話：屌你咪！唔使。即係我話呢啲嘢，屌你咪老撚鳳，梗係唔撚講啦，唔家產。 佢就講咗。 即係講嚟做乜咧？屌！但係咧，你就故事就係咁樣噶啦。通常咧就會有一個戇鳩嘅，即係你個女朋友通常都係咩屋企好乖啊，阿爸媽照顧得好好啊，從來都唔講大話嗰啲咧。咁、老豆老母問嘅時候，問下對方家底做啲乜、即係第一對唔對到親家咁樣，第一對點解老豆坐監嘅？咁然後屋企人梗係皺緊曬眉頭啦。跟住然後即係，但係即係呢啲嘢好戇鳩，兩個都係做教師，大家互相相愛。唉，老豆做錯咗。关我懒事咩？系咪先？咁但系屌你入埋我数， 咁最后系咪两个结唔到婚咧？ 我未啊，未去到呢个阶段啊。 但系佢阿爸阿妈就好憎对方啦，即系我外父外母就好憎佢啦。当然就 即系有时候我就觉得即系上一代嘅嘢就留翻上一代啦。即系呢一代系点？喂即系。 即係佢兩個中意嘅，咪由得佢結婚咯。 即係老土啲講，即係長相都本無種啊！即係你自己可以，即係你呢一代其實三年五年，其實大家變成點，真係冇人知。 啱，因為你仲後生，仲有時間。 有啲人兩三年，而家有啲大家同學揸幾百萬身家又有，有個去養做明星都講講啦。 哦，你同學 阿薛同學啊嘛。 哦，不過嗰個好撚串個樣。 唔撚知 啦。同埋啲態度好撚串咯。 可能出得燒多咧嚇。 屌好撚串 啲態度。即係阿薛同學又去咗做明星嚇、有個就玩吉他幫蔣達明一派彈吉他咁樣。唔係 記著 唔係叫做咩名咧？咩何山啊？ 唔識 喎，唔緊要啦，屌濕鳩唔見咗啦。即係但係即係同埋係咯，即係你啱啱一出嚟嘅時候，咁啱俾黃耀明睇起咗你，屌睇起咗幾年，而家咪又唔見咗啦。屌即係人生高低好難講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做父母嘅真係唔好咁戇鳩。 即係你唔好咁執著一啲嘢，就係佢當年有冇錢，即係而家有冇錢同冇錢可以即刻轉變嘅。而家世界。迪娜講嗰句説話，你坐喺全世界最高點，只要24個鐘頭，你可能已經一個轉彎啦。 係咯，即係同埋即係事實上就係嗰個人嘅條件本身都好好咯。即係你有嗱有啲人，譬如話咧，所以你兩腳牛屎嘅。喂，你點轉啫？你一係六合彩。六合彩唔到嘅時候，你唔係牛屎係康更嘅啫。 啱。但係你唔係你老友真係有上進去讀過書去做過嘢，即係有個即係。佢個學歷，佢個人嗰、那個掙扎求存嘅能力，佢唔係騷到俾你睇唔得，唔係話佢食緊白粉，唔係話佢屌你諗咩索 K 仔落啲跳啲 disco 嗰啲，唔係咁嘅人啊嘛，佢真係一個有為嘅青年人，佢俾到你睇佢 present 出嚟，我真 係三種語言啊，識即係仲要係咩？佢係考咗日本一級外語嘅， 咪係咯，即係呢啲都要嫌棄嘅，我真係唔知道你想要個乜，你係要個導遊，佢屋企好有錢嘅，屌你不過我食白粉啫。 系啦，我有 時即系嗱，我个仔好有水噶，我几代富豪，不过我细仔食白粉嘅，即系你介唔介意啊？屌，即系你要咁，我冇办法。 系啦，我有个 friend， 佢个老细系香港一个某大品牌嘅手板公仔嘅老细嚟，好似即系呢几年系赚好多亿嘅身家。咁佢有个老婆，咁个老婆都明知佢有二奶，但系都唔敢出声。 你边敢出声啫？佢断你水路。 即系佢话，即系佢话佢老婆系食惯 食惯住惯玩惯着惯。 系咯，即系食屌 orphan 呢啲，即系样样都贵过人嘅。佢话喂，边度搵啲人怎样去 support 佢咁嘅生活？如果佢老公成日猪头咁样噶，屌都系大把女。 啱啊。 即系有时我觉得 唔系，有时我觉得一样嘢，顺哥，而家呢个世界爱情。是商品嚟噶，即系我哋已经讲咗好多次，你系用钱买到噶嘛，即系你唔可以再话啊，我沟呢条靓女，我仲有啲同事系咁嘅公司，好捻戇鳩噶， 我覺得呢個姑娘靚，我就要點溝佢，點溝佢上床，千五蚊過澳門，靚個 model 都有啦。跪地棄豬乸，屌你老尾，又要溝佢，又要成，又要使錢，不但止，你攞翻嚟個服務，仲可能唔係你嗰個總服務。 咪就係、是。 我哋要嘅，我而家年紀唔知係咪大咗，我哋要嘅係一個器官，唔係要一個全人，就係、是、話，哎呀，阿筍哥你翻嚟，阿拉真神，我幫你吞兩下精，屌你！我哋唔係要呢啲嘢啦嘛，已經。 嗯、 我哋需要嘅係一個器官。而家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已經好壓迫、好緊張嘅時候。 但係而伴侶係另外一樣嘢咯，即係咧，佢同你一齊嗰個係同你一齊生活啊，即係咧，其實就係、是、即係 everyday life 係最難嘅。 而家已經唔係咁睇。 都唔係啊，即係好似你同阿你 阿九婆， 即係其實冇大家兩個舒舒服服咁樣。見到我又，我見到你又唔會覺得屌你啊！ 因為點解我哋可以咁做？金錢咯、啊。如果你試下而家我哋冇咗咁嘅金錢 support， 我諗一見到面已經係打交啦，諗都唔使。 咁你都唔係好多錢嘅。 唔係好多錢，但係嗰筆錢一定要夠你舒舒服服咁樣生活。 即係呢個係喂，所有嘢都有佢嘅條件。 啱、 即係有咗佢嘅起步點先可以討論噶嘛，即係有飯食先有生存一樣。 啱啱。 咁所以但係。但是有生存是不是只是吃飯那麼簡單、又不是的嘛、即是這個邏輯上面有些問題、即是但是、即是有時兩個人起在一起其實說真的十多歲好像拍拖拍到二十多歲三十歲結婚那樣如果你什麼器官你什麼都看暈了還有什麼刺激、 所以有些人我改單嘢，我剛才 off mic 跟筍哥談過有些人真的很冷戰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個朋友那時候介紹我們認識那個女仔是怎樣呢佢個嗱嗰個女仔咧就介紹個妹俾我哋識，就話好靚啊，呢條路嗰陣時一周刊咧影過幾次，佢唔知乜撚水咗 model 咁嗰啲啦。咁咧佢咧以前個男朋友有一單嘢就係佢去 disco 跳舞同而家個男朋友，咁佢嗰日著高踭鞋，就打電話俾舊個男朋友就叫喂嗱你而家我啊放工啦，阿昌我你咧就翻屋企幫我攞對波鞋過嚟喺我公司門口等我，咁咧我而家同新嘅男朋友要去 disco 跳舞。咁、那、嗰個舊男朋友真係做喎、即係真係攞對波鞋俾佢，就幫佢攞對高踭鞋翻去佢屋企。那個男朋友新嗰個仲坐喺架車度一齊，即係見住面。即係好多男仔真係咁戇鳩，大佬你靚啫，靚嗱，但係前一講嗰句説話，而家任何技術、任何嘢都有出售限期噶。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睇，以前做塑膠帽，我唔知道大家做過塑膠帽咩叫走手，我唔知道大家識唔識，即係將一件嗱我講， 走手唔係咩批你嗰啲走手， 唔係舉一個即係我解釋清楚啦，就係將一嚿金屬正方形嘅整到好似個波咁，咁咧以前咧就因為技術差嘅時候咧，我哋工即係做工帽嘅時候，因為機床比較少啊，得車螺刨嘅啫。咁你車唔到就要慢慢走手走一個波出嚟，那個波係啱數位嘅，譬如10mm 直徑咁，而家啱10mm 直徑。咁嗰陣時識走手嘅人咧係好高人工嘅、即係可能係講緊幾萬蚊咁樣，因為唔係咁多人掌握到呢種技術。但係自從一種機床發明，呢種技術就即刻被淘汰啦。 呢個女性切割啊？ 第一啦，第二有一樣叫做電腦加工中心。CNC 咁咧 ，CNC 呢種機床咧，只要你入一啲嘅數據落去，佢就自動攞機械手做出嚟啊！呢部機床比一部螺床唔係貴好多，咁你呢樣出售嘅限期咪即刻搞掂咯。第二樣嘢我想講嘅係乜嘢呢？以前曬相啊，做影相啊，即係曬菲林啊，嘅人識曬相，可能你已經係一門技術。而家數碼冇呢啲嘢，大佬可能即刻俾人炒魷。因為只要一個科技發明，你的出售限期已經是被 reject 咗啦，即係已經是被切割咗出嚟噶啦。你的美貌亦都 係喺咩層次去討論啦？即係譬如話你講太白王眼鏡， 係 即係其實你 呢個係一個藝術品，係 啦， 工藝品。 即係你譬如話頭先你講到攝影嗰個部分， 係佢藝術品就唔 即係如果只要佢係擠身喺藝術品呢個層次裏邊， 啱就討論 唔到。你咪走手走個波出嚟，藝唔藝術屌冇呢啲嘢咯。 啱啱， 佢只係一個技術。 啱。 是啊，但如果你譬如話喺攝影上面，即係只要佢牽涉到藝術嘅層次裏邊咧， 咁就討論唔到啦。 我今年啱啱喺北京裏邊最大嘅展覽裏邊，我見到而家衣服啊， 哦衣服，喂衣服唔係周生嘅咩？ 做緊啦、搞到幾撚大啊！係 咩？ 即係你諗下， 我試過去買同衣服嘅黑白飛啦，我行暈曬呢個屯門元朗大埔上水。 即係你唔好喺呢啲小城市裏邊講呢啲啦。 係啊，買唔到啊！ 買唔到啊！你睇，譬如話大陸，喂，香港有幾多人影八成十啊？ 冇 啊！咪就一樣，大陸幾多人影八成十？影完之後，張相曬到羅咁大。 哇！係啊，即係你一般嘅數碼機點做到呢個水平？即係其實咧就係、是啊、即係一個真正即係喺一個國家嘅眼界先可以做到呢啲嘢。即係如果用一個地方嘅眼界睇咧，好多嘢都係唔得嘅。 係啊，你而家買同黑白菲林都買唔到衣服。 不過你講講翻你個主題 嗱，你美貌都有出售限期，一個女人靚靚唔到多年。頭先嗰個男人咁賤，你話哇係喎，我去誒、即係幫個女仔去換對鞋之前，好老實講一句，你要靚女要技術好，即係你話啊唔係啊，佢同我吹簫好叻噶，你俾1500個澳門吹到你條簫損都得啦，再唔係3000啦，吹兩次孖簫，再唔係俾多1500，屌你老味4500，即係真係你付出咁嘅金錢，你所得到嘅服務可能已經係好漂亮，你未必需要。因為佢 唔使買 LV 啊， 係啊，同埋個女人睇你，亦都唔會睇你係一個人啦、啊。佢可以叫你做一樣咁嘅奴才工作，佢亦都唔會當你係一個朋友，係一個男朋友。呢啲唔係男朋友應該做，係一個奴隸或者係奴才應該做。 所以我覺得人同人嘅關係咧，應該係即係如果可以平等嘅話咧， 啊， 即係如果唔可以平等嘅話，你唔應該即係一係嗰個係你老細， 係 佢 pay 你嘅。 啊 ，otherwise 就係、 是、你唔好再參與呢個遊戲啦。 其實真係唔好接受呢種咁嘅關係，啊、因為。因為 冇健康噶，唔健康噶。嗱，我再講一個例子俾你聽啦，順哥。我哋有一個同事，佢太太係一個肥妹仔。嗱，肥妹都有分啲論盡同唔論盡噶，佢老婆唔論盡噶，即係有波有攞，皮膚好靚，嗰啲肥妹嚟噶。咁、總之你見到就好想揸佢波啊，插佢屎忽兩棍嗰啲。 啊！ 咁咧，我嗰個男仔個background 好得意，即係。通常做我哋呢啲職系就係你出去做過好多嘢撈唔掂，你先入嚟做我哋呢啲職系啊。佢就唔係中學畢業就做呢啲職系，佢老婆亦都係一樣。咁佢老婆一樣好得意啊！你一翻到公司，即係翻到我哋醫院，就要攞醫院嘅電話打佢手提電話報道，就話你翻咗工。咁咧之後你放工嘅時候就要攞醫院電話打俾佢手提電話，就係話我而家放工，我去買餸。咁咧佢要限定你喎，買餸咧晏晝你放工嘅時候唔可以買超過一個鐘頭啊，定點？因為要接個仔放學，同埋佢驚你去滾。咁你買完餸仲要翻屋企煮。咁呢段關係維持咗好耐。咁佢有一次就同我講，因為佢個仔都中學，佢話喂啊九護士啊，我好想去滾啊，不過我唔會嘅，我熱愛家庭喺呢度。到有一次拍到個姑娘，嗰、那個姑娘咧就係嗰啲即係而家我哋即係護士已經有啲 OU 啊，或者係嗰啲 Hong Kong U 咧學生嚟讀書啊。一拍嗰個姑娘就打得火熱，即刻同居，咁就分辨。好，咁咧我就有一日同阿狗婆講，我話你寧願分辨啦，定係寧願個老公出去滾咯。佢話：梗係你老公出去滾啦，你老公出去滾，你可能唔知噶嘛，啱唔啱先？你唔係日日簽個名喺嗰個袋嗰度，佢洗甩咗，你話佢滾噶嘛，係咪？咁佢出去滾你唔知噶嘛，好過分辨啦。而家你又慘啦，個女人冇曬市場價值。30多歲係叻，但冇人會願意接手你嘅下半生生活。好多人想接手你兩個鐘頭之後嘅床上生活，就你屌個閪啊！上下床就冇所謂，湊埋你兩個仔啊，結埋婚啊，同你一齊就冇可能嘅事嚟噶嘛？啱唔啱先？ 不過都係， 而家啲人最差係想做咩？最終人負責咯。我都唔想要細路，你仲有兩個細路，唔係嘛？你咪玩鳩我大佬。 你諗下，其實。即係所有關係都係一樣，即係第一就平等，冇平等嘅時候咧，第二就係信任。其實冇信任就乜都做唔到。譬如話我同我老細咁樣啦，即係我諗大家好多都係打工仔啊。如果我以前做嘢咧，就係幾個月又走，幾個月又走嘅。即係你感覺到佢當你唔係嘢，冇咁尊重。佢唔覺得你可以幫到佢。係啦，唔值得信任，又唔可以做，即係咧，其實就要嗱嗱聲走。即係我諗呢個世界任何關係都係，即係包括朋友都好，即係大家冇咗信任，邊有朋友做嘅啫？即係唔係朋友就乜都唔係啦。即係兩公婆中間都要有啲朋友，有啲 friendship 喺下邊。喂，大佬，大家先過得去啊！ 即係你都唔信任嘅老公，日日你 check 住佢，佢點會同你一齊開心？佢會淨係見到你就係想跳樓咯。本來我都唔想跳啊，見到你同個仔，我即刻想跳落街。 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人同人真係好得意啊！ 我覺得非常信任嗱，呢、這個古仔令到點解我咁講呢次兩岸關係咧？就係、是、有啲嘢你唔好淨係睇眼前，你睇眼前就係話啊，佢有幾多錢，佢有幾靚仔，佢有幾靚女，佢屋企有幾多家底，我哋唔好諗呢啲。我講咗兩次啊，呢、這個古仔我都要講一次。我有一個朋友，佢住緊比華利山。佢屋企好有錢，呢、這個女仔，佢因為嫁咗一個香港某間銀行合股人嘅太嘅細路嘅仔，但係佢好唔開心，點解？第一，佢 結婚嘅時候，佢嗰、那個對方個阿爸媽已經講噶啦，你叫你阿爸阿媽唔好喺街上面張揚，唔好喺親戚朋友上面張揚，我係你親家，只要我喺耳仔邊聽到，因為上曬律師樓簽噶呢啲合約，只要你透露出嚟，你哋嘅關係一定會離婚，一定會離婚啊！我會用任何手段令到你離婚。第一，第二樣嘢，結婚嗰日我哋男家一個人都唔會出席，除咗你老公。我俾錢你擺酒，你係幾多錢喺邊度擺，我決定，你唔好決定。第二樣嘢，我擺酒嗰日，我男家擺，你女家一個人都唔好嚟，包括你阿爸阿媽，淨係新娘嚟得啦。因為你醜怪嘛，你公屋出身，人哋根本係睇你唔起嘅。佢阿爸阿媽覺得咩？我買你翻嚟，我真係買你翻嚟嘅啦。你唔使喺即係旨意，即係啊！我哋對親家，你要幾多禮金？你打個電話俾我得噶啦。你唔好出嚟見面。佢嗰、那個女仔因為好唔開心，成日打電話俾我傾偈。咁咧，嗰、那個女人都四十歲啦。 而家 四 結婚嘅時候四十歲。 結婚嘅時候廿幾歲，咁而家四十幾歲。 仲喺埋一齊嘅。 啊，仲喺埋一齊，但係佢老公就即係。佢咪當一樣嘢，結婚咪當打份工咯，有得食有得洗有得著有得了，呢啲就算啦。佢話試過有一次就俾奶奶屌，係點咧？佢斟杯茶俾奶奶飲，奶奶一禮手將杯茶一潑，就即係潑到佢成身都 咁撚封建嘅啲古仔。 佢話點解咧？呢啲嘢唔係你做噶，工人做。佢話你唔好諗住斟杯茶俾我高興，呢啲嘢唔係你做，你身為我哋嘅新抱，因為佢得一粒仔啫嘛。佢話：你身為我哋嘅新抱，出嚟麻煩你端莊一啲，呢啲嘢唔係你做嘅，真係唔係佢做喎，佢係公司 嘅問題。 係啊，呢啲嘢唔需要你做，亦都咁佢啊，即係點解會咁唔開心咧？就係、是、因為佢啲仔開始大，咁佢又生咗兩個細路，咁嗰啲細路開始大，就唔黐阿婆阿公，點解窮？你梗係會黐阿爺阿嫲啦，因為任何嘢都可以 support 到俾你，同埋佢由細到大都係讀嗰啲貴族學校，咁佢見到你即係。阿婆阿公點解會咁嘅？即係點解自己啲表哥表姐會咁嘅咁樣？咁開始唔中意即係佢哋個家庭。 啱細路仔係嫌貧愛富， 係啊， 好正常。 咁啊，所以佢就唔開心就同我傾。咁、啊、我點解要冰勾呢個故仔出嚟？就係、是、我想同大家講，有好多嘢都係有限期嘅，食物有限期，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有限期，你樣貌有限期，你個富裕可能都有限期。你唔好淨係話佢冇錢，我就去離棄佢。我哋人與人之間邊樣嘢係最尊貴？阿筍哥頭先講啱，信任係最尊貴。你愛對方係最尊貴。愛係乜嘢嘢？聖經講得好清楚，愛是恆久忍耐，不嫉妒，不自夸，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自己打飛機。 你連呢啲都做唔到。講真一句，你就唔好話即係同一個人結婚，或者係好睇佢表現。 即係我覺得簡單啲，就唔好同呢個人有一啲比較長遠嘅關係啦。 即係阿筍哥頭先講咗一句，點解我同九婆去咁耐？第一，因為錢銀方面我哋可以好舒服；第二樣嘢，因為我哋有愛情。即係我哋嘅愛情就係基於第一信任，第二我哋係好兼顧對方。喺最困難嘅時候，我喺澳門做嘢腥風血雨嘅時候，九婆都會企喺你身邊。呢樣係一個。即係大家喺歷史上面建立唔能夠抹去嘅一刻嚟嘅，即係我哋喺最貧窮嘅時候喺埋一齊，我哋而家富裕嘅生活亦都喺埋一齊。貧窮嘅時候，我哋試過一個麥當勞餐兩份食，係即係嗰啲巨無霸咪兩邊嘅，每人一邊。咁杯可樂兩份飲係食唔飽嘅，我哋即係嗰段時間亦都係咁過。有錢嘅時候我哋大魚大肉亦都係咁過。但係如果你淨係想同人過一啲富裕嘅生活，我想話俾你聽。你一系就好好運，如果你唔好運，通常得翻嚟都係 唔長久嘅。 啱、啊，唔長久。 好，講到呢度。 OK， 拜拜。 拜拜。